己。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8月8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温度23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大兴生物药基地被誉为中国药谷，在8月4号举行的中国国际中医药健康服务博览会上，基地园区内的5家重点中医药企业集体亮相，展示了综合发展成果。这5家企业包括以岭药业、康美药业、同仁堂健康、中国中药和蜜蜂堂。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药谷已经引进中医药类 G20 企业和国家10百千企业达到近100家。 近日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再次引发关注，是关于收藏家马未都切西瓜的内容。只是这个西瓜可不简单，据说被保存了400多天。视频中，古董瓜虽然外观完好，但是切开却是个空心瓜。于是有人质疑，难道是西瓜表面被喷了防腐剂？针对这个问题，请听国家食药监总局辟谣平台给出的解答。 从新政出台以后的4月份开始，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就开启了4连降，目前已经下跌到10000套以下。在大兴区的多个小区，房源报价和成交价的下调也在实时上演。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大兴生物医药基地被誉为中国药谷。在8月4号举行的中国国际中医药健康服务博览会上，基地园区内的5家重点中医药企业集体亮相，展示了综合发展成果。这5家企业包括以岭药业、康美药业、同仁堂健康、中国中药和蜜蜂堂。记者了解到，日前中国药谷已经引进中医药类 G20 企业和国家10百千企业达到近100家。 在展会现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展台格外醒目，展览展示生物医药基地在多方面建设中取得的成果，比如在开发建设、重大项目引进、经营管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等多个方面，同时还在“13五”规划、一主两翼 N 平台等方面进行了重点介绍，并且展示了各龙头企业在中医药领域里的创新成果和最新研发产品。 根据介绍，同仁堂集团在中药生产关键技术的工程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家实现了大蜜丸扣壳、胶蜡、打金戳、装盒的自动化生产。以岭药业的莲花清瘟是国内首家在美国 FDA 开展2期临床研究的中药大复方。 医药基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这次展会，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可以使企业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科技进步，从而拉动整个产业发展。在北京中医药行业乃至国内外专业行业领域里宣传了中国药谷，让更多企业专业人士了解中国药谷，进而获得更多投资合作的机会。 据了解，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时享有双重优惠政策，目前已经引进中医药类 G20 企业和国家10百千企业达到近100家。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中，医药基地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13五”。 医药基地着力建设研产商展疗一体发展的健康新城，致力打造成为具有国内领军地位的中国药股。 本台消息，8月2号，收藏家马未都在他的个人微博里说，这西瓜怎么又火了，每到夏天这空心西瓜准火。其实这里提到的火指的是2014年马未都切西瓜的一段视频，视频里的西瓜可不是一般的瓜，它是马未都先生存了400多天的古董瓜。更加神奇的是，这个古董西瓜似乎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400多天里不坏不烂，乍一看跟刚摘下来的没什么两样，可是切开再一看，里面还是空的。 原来在视频中，马未都拿出的一个存放了400多天却依旧外观完好的西瓜，他用刀切开西瓜时还伴有清脆的响声。马未都要和观众们分享一下这个西瓜切开后的样子，只见西瓜已经空心，瓜瓤萎缩脱水，呈干瘪的丝路状，而且马未都还闻了闻，表示没有异味。因此马未都在视频中产生了质疑，有人告诉他，这可能是因为西瓜表面喷了防腐剂，把它封住了就不会烂掉。 那么问题来了，西瓜400天不腐究竟正常吗？针对微信视频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质疑，国家食药监总局辟谣平台表示，西瓜400天不腐挺正常。 原来事实的真相并不是因为防腐剂，不坏之身是水果正常的风干现象，这个现象在西瓜、丝瓜、葫芦等葫芦科瓜果中都会出现。相关专家解释说，西瓜的不坏之身和其他蔬菜水果风干并没有本质差异，西瓜表皮层坚韧，但实际上是可以呼吸的，虽然表面有少量天然蜡质，但在呼吸过程中西瓜的水分依然会流失，如果西瓜表面没有外伤，就不容易受到细菌、霉菌的侵扰。这个西瓜应该是储存在阴凉或者温度适中的地方，而且通风良好，因此可以迅速脱水，当水分挥发到一定程度，病菌就算侵入也难以生存繁殖，也就不存在腐败的问题。 而马未都在视频中展示的这个西瓜皮比较厚，切的时候不好切，说明瓜皮致密，而且里面的纤维比较丰富，这就让西瓜具备了一定的保持形状的能力，不会像橙子那样表面皱缩。同时在炼成不坏之身的过程中，西瓜的品种成熟度也很重要，比如沙瓤西瓜更容易风干，成熟度高的西瓜糖分多，水分相对更少。 一位有着20多年种瓜经历的瓜农告诉记者，给西瓜喷防腐剂没听说过。这位瓜农还解释说，西瓜如果没有磕碰裂口什么的，摘下来放上一个月半个月的都没问题，有时候拉秧剩下的瓜他们会放在家里自己吃，能搁到秋后，只是西瓜会渐渐的老了，但是外表看不出来，只有打开瓜才能发现瓜熟过了。根据瓜农介绍，在西瓜的整个销售过程中根本不需要防腐，请市民放心吃瓜。 本台消息，从新政出台以后的4月份起，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就开启了4连降，目前已经下跌到了1万套以下。在大兴的多个小区，房源报价和成交价的下调也在实时上演。有业内人士介绍，类似的房子在3月份能卖到470万，现在也就418万，当然房主一般还会少要点儿。 根据链家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从新政实施后的4月到7月，4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各区的链家门店成交房源均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其中，相比于4月，大兴7月的降幅为接近9%。 8月2号，记者从大兴区西红门地铁站步行10分钟，来到了瑞海一区住宅区，小区紧邻星海公园，在中介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一处挂牌待售的简装住宅里。中介介绍说，房子接近100平米，2居室，卖价520万，比新政之前降了15%。因为房主着急换房，所以实际成交时价格还可以商量。附近宏大北园一套近90平米的房子，3月份挂出430万，最后以358万成交了。 一位待售房主告诉记者，卖多少钱关键要遇到真的买主，不然就是有价无市。 这几个月只看到有来看房的，没看到有来买房的。根据中介机构提供的房源交易信息，记者初步统计了一下，对比新政出台之前，这个区域房价跌幅在20%以内。 本台消息，清了露天大排档，种上了鲜花绿植，清走游商摊贩垃圾杂物，开辟停车位，拆了违建违规广告牌，回归整洁有序。近日，大兴区对28处点位启动了街区提亮行动，为这些重点地区找回亮丽风景。这28处点位包括地铁站周边、主要大街沿线、住宅区周边、城乡结合部地区和繁华商业区等。 据了解，今年3月，大兴区荣华街道协调开发区城管、交通、公安等部门启动重点整治，清走黑摩的，围上白色的栅栏，环路于民，清理占道经营、退市入厅，开辟停车位，清理临窗广告、门前杂物，街区环境清爽亮丽。 随着黑摩的被清走，如何解决市民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成了关键。荣华街道疏堵结合，投放了4000辆共享单车，增加摆渡车，打通最后1公里。同时聘请专业社会组织，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在公寓周边进行巡查。依靠群众力量，永康公寓的年轻白领们也参与到了疏解整治中。公寓竞选出49位百家清工，带头拒绝黑摩的。 如今，空中广告牌、露天大排档、杂物垃圾都不见了踪影。沿着商户门前是一圈五彩的花卉小品，黄的是金钱草和芙蓉，红的是月季，绿的是八宝景天、金叶马兰。同时，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力量下沉到街道，每周三针对重点区域进行联合检查，形成了长效机制。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广场舞作为一种有益身心的群众文化活动，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这种舞蹈健康、奔放、热情、有活力。近日，在大兴区文化馆里，来自各镇街的文化骨干们正在加紧排练新的舞种，因为1年1次的广场舞小教员培训班开班了。 记者在舞蹈室看到，来自全区近100名舞蹈业务骨干们正一丝不苟地加紧排练，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要求自己拿捏到位。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担负着重要使命。等到培训结束以后，学员们将会带着学习成果回到各自的镇街，担负起广场舞的普及工作。 据了解，大兴区文化馆每年都在积极努力普及和推广广场舞，每年都邀请名师编创至少4支以上的广场舞，并且在全区进行推广，力求编创的广场舞适合更多人群，风格各异，希望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今年的广场舞小教员培训班已经从5月份开办到现在，专业性培训课程现场动感十足。担任这次广场舞培训的教师是北京市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的专业老师，普及的舞蹈剧目有《小河淌水》《全民共舞》《花儿这样红》和《故乡是北京》等。 通过广场舞的推广，目的是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健身活动中来，同时也是为将在9月底举办的美丽新区我的家系列活动大兴区广场舞大赛做好准备。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播种生态希望的大兴新农人之最美创业人钱颖和他的奥肯尼克农场。 从北京城区开车只需20公里就能遇见一座占地800亩的现代农场，这就是奥肯尼克农场。农场位于大兴区黄村镇鹅房村，毗邻永定河观光走廊，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绿色生态农场。要让孩子们吃到最新鲜的果蔬，感受最真实的田野乐趣，在都市化进程下保留田园文化的精髓，这不仅仅是奥肯尼克农场一直以来的发展方向，更是北京都市绿海兴华观光农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钱颖女士心中的愿望。 当越来越多的农业观光园朝着同质化发展，抛弃固有的农业特色时，奥肯尼克农场却一直坚持着生态农业的经营理念。在这近52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牵引坚持不做反季节种植，在保证四季有果蔬的前提下，正逐渐朝着会员制发展。为了生态绿色所做出的每一个任性的决定，都让牵引倍感压力。然而当这位已经是母亲的经营者回望初心时，那一份坚持又变得尤为牢固。 2007年，钱颖和母亲一拍即合，决定经营生态农场。2008年开始，就开启了对土地的3年有机转换期。正是在这个时候，钱颖感到农业特有的困难。钱颖回忆说，投资大，回报率低，时间战线拉得长。2011年开工建设，3年有机转换期必不可少。再经过推广宣传，8到9年才能见到利润。为了让企业高效地运转起来，钱颖开启了一边建设一边运营双管齐下的经营模式。 经营之初，奥肯尼克农场还是一片沙荒地。钱颖常用吃土这个词来形容农场新建时的情景。当时的办公室简陋透风，夏天热出一身汗，冬天冻掉一层皮。最可怕的是农场周围荒无人烟。员工们回忆，那时野草有一人高，天黑后都不敢一个人从公司回宿舍。 2012年6月1号，奥肯尼克农场开始试营业。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宣传，来一个人就跟看见上帝一样。惨淡开局的背后是仍然艰巨的挑战。为了保证生产出的农产品生态绿色，钱颖选择了最传统也是最难的轮作种植法。没有技术投入，操作起来又笨拙，这就让同行业的经营者们很不理解。但是钱颖坚信，再高超的技术也比不上土壤的自我修复。水果蔬菜是自然的产物，只有保障阳光、水、土壤不被过多介入，才能产生生态绿色的果蔬。 可是种植效果虽然优异，钱颖却笑不出来，因为产品打不开销路。看着被倾倒在水沟里的新鲜草莓，钱颖的心都在滴血。他明白，虽然滞销，但是土地却不能闲着，这是农业的法则。焦灼之中，钱颖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团购。当时互联网团购刚开始出现，成本极低。钱颖本着以低价换口碑的目标，成为团购销售试水的第一批商家。 借助网络销售的逐年火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道了奥肯尼克农场，钱颖也迎来了更多的回头客。由于采用经营与建设共同推进的办法，园区内逐渐建设出一批像足球场、拓展场这样的场地，可以提供采摘以外的服务。钱颖介绍说，用草莓和团购打开市场后，我们开始捆绑销售，尝试着让游客留在农场，不仅享受新鲜的果蔬，还可以体验采摘、品尝美食、参与拓展项目。 奥肯尼克农场拥有132栋大棚，用钱颖的话讲，这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赔钱的。而且一个大棚一年至少赔10000。面对农场经营的瓶颈，钱颖推陈出新，经过广泛调研后，他开启了私家小菜地的形式，将现有大棚分成几十平米不等的地块租赁给会员家庭，还提供必要的工具、种苗、技术和日常管理服务。通过监控系统，会员只需要打开微信就能够看到自己家菜地的情况。看到植物由嫩芽到产果，顾客享受了农业种植的乐趣，还吃到了放心的食物。 然而真正能把私家小菜地经营起来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钱颖说，顾客90%不懂农业，这些需求是难以实现的。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钱颖和他的技术团队反复论证，推翻了数百个设计，才最终适应了市场。为了让私家小菜地更好地运营下去，钱颖还打通了物流渠道，让没有时间自己采摘的顾客能够守在家里就吃到自己地里种植出的果蔬。钱颖和他的奥肯尼克农场正是啃着黄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农场的发展之路。 2016年，钱颖迎来了人生最艰巨的考验。7月20号，北京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钱颖正焦急地等在医院的手术室外，她的婆婆正在接受手术。 然而，让钱颖担心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惊人的降雨量正造成奥肯尼克农场内严重的内涝。钱颖回忆，当时水灾最深的地方达到1.5米，桃树都被淹没了。 最危险的时刻，钱颖打电话给现场指挥的刘经理，他要求一定保障人员安全，全部人员必须撤离到安全地带。电话挂断10分钟后，20多个大棚垮塌。即使是这样，为了企业的利益，员工们依旧坚守着用来进行草莓育苗的大棚，奋战24小时以后才得以保住。钱颖说，水灾后我们花费了1周的时间才将园区的水排干净，当时没有员工们的奋力拼搏，损失一定比现在还大。在奥肯尼克农场，员工的流动性很小，即使是资金链断开，经营最困难的时候，几位高管依旧坚守岗位。 作为一名母亲，钱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让企业盈利之外的事情上，亲子关系在家庭中尤为重要。然而，由于父母忙于生活，很多孩子都被忽略了。基于生态环保理念出发，钱颖发起了“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孩子带动父母参与环保事业的同时，还增进了亲子之间的关系。青青草原里有用废旧轮胎制作的儿童拓展娱乐器械，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环保。物品置换活动也在这里举办，置换换得的钱物可以捐献给灾区。 默默做着公益事业的钱颖也在寻找企业未来的发展之路。由于有做垃圾分类回收的经验，钱颖准备打造一个环保型工业园区。通过在国外的调研学习，钱颖对这一思路有了更加实际的描绘。环保型工业园区将形成一个环保集散链接，通过这个平台将垃圾进行回收，之后实现产出，经过展销市场和物流，把垃圾变废为宝，实现利润。 如今，在钱颖的脸上看到最多的是从容和母爱，那些岁月的风吹雨打终究成为奥肯尼克农场独特的企业气质。这位播种生态希望的大兴新农人正继续创造属于他的创业奇迹。 本台消息，在我们身边，儿童走失的情况时有发生，也常常有相关消息发布到媒体上。某报曾经策划过儿童走失模拟演练，结果令人担忧，4个孩子中就有3个上当受骗。暑期也是儿童走失高峰期，如果孩子走失，应当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寻求媒体帮助。在平时的生活中，家长也应当教孩子们一些防走失、防拐骗的知识，以便孩子们在遭遇意外时能够有效应对。 龚女士的儿子小牛今年6岁半，平时姥姥姥爷看得很严，小牛从没有离开过大人的视线。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小牛和幼儿园的小伙伴相约在小区楼下骑车，之后就和姥姥走散了。姥姥在小区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牛，准备回家时发现小牛在楼下门外大哭。 龚女士说，儿子认得自己家在哪楼住，但是因为担心孩子太小，平时大人都不让他一个人坐电梯。家长也告诉过小牛，如果与大人走散就在原地等待，不能走远，所以小牛与姥姥走散后就在自家楼下哭着等大人来找。 到底应该如何避免儿童走失等悲剧发生呢？预防是家长必须完成的功课。专家指出，首先家长平时要多和孩子沟通，在玩乐中告诉孩子一些安全知识、防范措施等，教孩子遇到困难要拨打110。带孩子外出时，特别是周围人多的时候，一定要牵着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脱离大人的视线。此外，尽量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记住孩子的着装特点等。一旦发现孩子走失，家长要第一时间报警，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寻求帮助，提高找回的成功率。当孩子丢失后，不要因不想暴露孩子的信息而放弃寻求媒体的帮助，错过寻找孩子的最佳时期。 尤其是值得家长注意的是，不要出怪招吓孩子，比如带孩子外出时父母突然躲起来，这种做法要慎用，因为父母突然消失会让孩子陷入恐慌，产生不安全感。父母进行这种情景模拟，一定要顾及孩子体验和感受。 专家还提醒家长，在人流量比较大的景点最容易发生儿童走失事件，